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杜，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球员就是统一狮的外野三鬼其中一鬼，他的名字就叫做陈杰宪。这位陈杰宪，他的绰号就是四爷。哎，那为什么他不叫做五爷、六爷、七爷、八爷呢？这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陈杰宪他长得很像《步步惊心》的吴奇隆，吴奇隆在那一部戏当中饰演的角色就是四爷，所以说呢，陈杰宪就被叫做四爷。杰宪就是一个安打的输出机，所以他才能够被叫做外野三鬼。只要他上场，几乎就没有办法解决掉他。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他到底是走过怎么样的棒球路，才能够成为外野三鬼的呢？陈杰宪出生于1994年1月7日的高雄，身高173公分，体重73公斤，是一位右投左打的外野手。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陈杰宪是一名野手，但是在国小、国中、高中以前，陈杰宪都是队上非常厉害的投手。在国小跟国中的联赛里面，陈杰宪甚至多次的拿下了投手奖。虽然陈杰宪在国中毕业以后考上了三名高中，但是陈杰宪还是选择前往日本读书，为的就是挑战亚洲棒球的最高殿堂——日本之棒。去到日本之后，陈杰宪顺利进入了共生高等学校就读。这边帮大家简单科普一下，共生高等学校是什么？从共生高等学校毕业的球员，我们称为共生帮。台湾有很多球员就是从共生高等学校毕业的，比方说吴念庭、廖任磊跟陈杰宪，这三人都是从共生高等学校毕业的。可惜在共生高等学校时期的陈杰宪，并没有这个机会和球队一起前往甲子园比赛，通常都是在地区赛的时候就被刷掉了。刚刚有提到为什么杰宪要去日本读书，为的就是挑战亚洲的棒球最高殿堂日本职棒。可惜杰宪有一次在练习的时候，啪的一声，经过检查之后发现是他的韧带断裂，也就因此杰宪不得不放弃他的投手梦，只能够弃投重打。但是从共生高等学校毕业之后，杰宪还是选择参加日本职棒的选秀会，可惜并没有任何一支球队看上杰宪的才华，最终他也在日本职棒选秀会中落选。在落选之后，陈杰宪也重振旗鼓，回到了台湾。但是陈杰宪并不是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而是进入了业余联盟的台电。在业余时期的陈杰宪，跑得很快，打得又很好，手背又超好 ，Kanpeki。业余时期的杰宪也多次入选了中华代表队，包含哈联杯、U21、港口杯跟亚锦赛这四项大赛，他都打过。甚至还成为了 U23 培训队的其中一员。就在2016年，陈杰宪选择带着 U23 培训队选手的身份投入了中华职棒选秀会当中。而在中华职棒选秀会上，统一狮在第二轮的时候看中了陈杰宪的才华，将他选入了球队当中。陈杰宪也和苏志杰一同组成了杰尼斯双人组。在进到职业世界后，就在大家都关注苏志杰的时候，陈杰宪也不让苏志杰专美于前，他也打出了自己的生涯首轰。杰宪在生涯第一年出赛37场，打出了3.45、4.03、4.57的三维表现，外加上两发全垒打。统一狮在这时候甚至还不知道2016年的选秀会在未来会是他们夺冠的最大关键。这时候我们将时间线拉到2017年，杰宪将原本自己的背号46号换成了24号。杰宪在这一年，我给了他三个评价，分别是安打输出机、上垒机器王、不会被三振的打者。为什么我会给陈杰宪不会被三振的打者这个称号呢？这个原因是因为陈杰宪在2017年的时候打了516个打席，而且只被三振了36次，平均每14个打席才会被三振一次。相较于某些每3到4个打席就会被三振一次的打者，陈杰宪的表现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极高的境界。另外，杰宪在这年的8月4号开始，一直都没有被三振的记录，直到9月8号，陈杰宪才被罗莉的投球给三振出局。虽然说是一个三振，但是对于杰宪的记录来说，这却是一个巨大的三振，因为这个三振中断了杰宪连续98个打席都再也没有被三振过的新杰宪神话。新杰宪神话也打破原本中华职棒连续89个打席都没有被三振的记录，成为了中华职棒史上最高的纪录。在这一年，杰宪虽然打出了169支安打，但是还是以9支安打的微小差距输给了王柏荣所缴出的178支安打。 尽管错过了安打王，但是对于杰宪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经历。这时候我们将时间快转到2018年，前一年错过安打王的陈杰宪，在这一年势必要来一个非常轰轰烈烈的竞争。在十月以前，陈杰宪的安打之数落后给王威成非常多支，但是在十月之后，陈杰宪就缴出非常狂暴的表现，打击率高达5成15，甚至打出了17支的安打。这17支安打帮助陈杰宪拿下了安打王的宝座，而且这17支安打之中，有2支安打还是非常精彩的，因为陈杰宪打击数比王威成还要少的关系，所以距离陈杰宪能够拿下安打王的宝座只有1支的安打。所以就在杰宪点出这支安打之后，就等于说杰宪已经稳稳坐上安打王的宝座了。 真的，安打王到手啦！用这一个点的方式点， 或许对于我们来说，像是我就会满足于现状，但是对于陈杰宪来说，他并不满足于现状，他又打出了1支安打，以165支安打胜过了王威成的164支安打，所以安打王这个宝座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实至名归。这时候我们将时间线拉到2019年，陈杰宪在游击防区的表现对于统一师来说一直都还是一个头很痛的问题，所以在吴杰瑞受伤之后，统一师试着将陈杰宪拉到二垒的位置，看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火花。统一师在开季的时候誓言要重振南霸天的气势，陈杰宪也在这时候被点名要担任球队的队长。杰宪在担任队长之后，为统一师创下了不一样的火花，在开季的时候甚至带着统一师一度攻占龙头的位置。这边来说一下，当时身为兄弟球迷的我看到统一师的心理感受是什么。那时候统一师跟兄弟的龙头之争非常激烈，只要兄弟一碰上统一师，就一定会打个你死我活。第一棒的陈杰宪怎么投他怎么打就是解决不了他，同时又还有恩赐的复活，根本就是一个无敌状态的统一师。只可惜状况火热的杰宪在4月20日的比赛上被杨志龙不小心丢到了右手掌，导致他整季报销。但是在5月到6月的时候，陈杰宪恢复得非常的好，原定于要在8月的时候复出，但是因为杰宪在练习的时候太过于积极，导致原本打在他手掌内的钢钉就因为这样歪掉，这也宣布了杰宪没有办法在8月的时候回到战场当中。这时候我们将时间线快速拉到2020年，在开季以前，杰宪就宣布要抢回属于他自己的游击王位。统一师也在开季的时候让杰宪试了几场，但是没想到还是一样有这个问题，就是传球传不好，而且传球又传不准。统一师的林月平也试着将他拉到外野去，这个动作就让外野的三鬼正式形成连线。在上半年的时候，统一战绩并不好，但是外野那三个他们的打击表现还是非常的好，而且他们的颜值又非常的高，所以球迷就称他们为外野三帅。但是在5月跟6月的时候，统一外野三帅打出跟鬼一样厉害的成绩，所以他们就被称为外野三鬼。在下半季的时候，统一是因为苏志杰、林安可和陈杰宪这三人的关系，成功拿下了下半季冠军。在总冠军赛上，杰宪的表现开低走高，在前5场比赛甚至只有2支安打的表现。但是就在我看比赛的那一场 G6， 陈杰宪大复活。没错，自从 G6 开始，陈杰宪有如苏醒了一般，先是帮助球队开发了新的应援动作超飞，之后呢又在打击上有所贡献。首先 G6 是4打数3安打， G7 4打数2安打，其中还包含一支从黄恩赐手中打出的全垒打。随着陈杰宪的复活，统一师也在被听牌的逆境中逆转战局，成功夺下了年度总冠军。在今年开季的时候，陈杰宪的表现不如预期，也让林月平总教练不得不把他从第一棒移到第二棒。在移到第二棒之后，陈杰宪找回了原本的打击手感，甚至越来越火烫。大饼也将他从第二棒移回到了第一棒。一直到8月，陈杰宪都是榜上有名的人物，是安打榜上的第二名，也是盗垒榜上的第二名。现在的陈杰宪依然是一个能够盗垒、能够守备、能够打击的三拍子球员。虽然陈杰宪是高评价的球员，但是在他进到职业世界后，还没有穿上中华队的球衣。2017年的经典赛，因为他还是一个新人，在2019年的12强，因为受伤，所以又错过了穿上中华队球衣的机会。如果他入选中华队的话，我是非常期待。 那你们呢？好啦，以上就是我对于陈杰宪的介绍，有哪里少提到，或是你觉得应该要提提的，也欢迎在留言下方跟我做讨论哦。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喜欢我的影片也别吝啬帮我点个喜欢，如果可以，欢迎按下订阅以及分享。我是阿杜，我们下次见， 拜拜。 但是因为杰宪在练习的时候太过于拘急。但是杰宪的游击防区守备对于统一师来说一直都是一个头很大的问题。头很痛的问题。头很大的问题是什么？什么叫头很大的问题啦？大头症。